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疫情防控措施有新调整，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 冬奥元素智慧列车，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年底开通。 明天起，北京市新生儿住院医疗费用可以在院实时结算。 央视曝光有家长靠萌娃短视频月入15万。文旅部发文表示，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 华中农大团队找到控制鱼刺基因，无刺鱼有望走上餐桌。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将获得特别赦免。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周末双休日的天气情况。 周末双休日就两个字，寒冷。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今天是第一天冷，最高气温是-4.1度，再加上有风，恐怕在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是-7-8度。现在呢，已经在这个-6度左右了，所以说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冷，尤其是今天夜间还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呢是逐步下降，前半夜呢气温基本上维持在这个-7-8度的样子，后半夜呢还有继续下降，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0度。这个数值呢只是一个数值上的表示，但是有风，风会迅速的带走人体热量，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体，就是说在户外的体感温度恐怕在最低气温的时候得-13-14度。那么今天前半夜就会体感温度就在-10度、11度的样子，所以说呢，夜间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防风保暖。明天呢依然是晴天，但是呢北风还会继续，虽然风力不大，3-4级，阵风可以达到6-7级，但是呢最高气温还在-4度左右，所以说呢最高气温出现的时间，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是-7-8度。那么到了25号夜间，气温还会迅速下降，26号早晨最低气温也是这次过程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1-12度。再加上还有风的影响，户外感觉是非常寒冷的，所以这两天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就是周日的话呢，虽然气温会略有上升，但是呢最高气温还是在冰点以下，基本上在-1-2度的样子。况且呢周日的上午还有3-4级的偏北风，只有到了下午，冷空气才会逐渐的离开北京，逐渐的转南风。所以说呢双休日的天气是寒冷的，防寒保暖要特别注意。另外一个呢，空气比较干燥，大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还要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江宁。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另外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到2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方面。

同时，各区各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推出便民措施和节日活动，让大家在京过好年。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西安。今天下午，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12月9号0点到24点，那么到23号的24点，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55例。按照相关规定，从今天起，西安市新增中风险地区41个。截至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111个。 西安本轮疫情出现了多起外溢病例，分别波及咸阳、延安和广东东莞、北京、河南周口、山西运城等6市。 据通报，北京通州确诊病例曾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2月19号，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通报，该病例为通州区宋庄镇艺术类培训机构华清化市的艺考学生，从西安来京大约半年，11月28号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2月14号抵京，往返乘坐飞机。 这一病例本人及其所在化市没有按规定执行相关防控要求，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北京疾控最新研判认为，这起疫情感染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其他西安外溢病例的传染途径分别是：陕西延安首例确诊病例曾与西安确诊病例一同用餐，陕西咸阳首例确诊病例曾与西安来咸人员有过接触，广东东莞2例感染者与西安确诊病例同一天在咸阳机场停留，山西运城阳性人员曾到西安市场运送蔬菜。另外，河南4名阳性人员隐瞒情况从西安自驾返乡，被警方立案侦查。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介绍，虽然西安的传染源查清楚了，但是传播链条，尤其是几条链条之间是如何传播的仍不清楚，目前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阶段。 据中央纪检国家监委官网今天的消息显示，记者从陕西省西安市纪委监委了解到，从12月4号巴基斯坦航班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西安市已经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开展监督检查15轮次，检查关键点位1348个，现场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203个，追责问责疫情防控不力基层党组织和单位4个，处理相关责任人26名，通报曝光2起14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再来关注其他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年市政府对政协提案办理的情况怎么样呢？在市政协今天召开的常委会会议上，市政府秘书长戴彬彬交出了答卷。市政府系统共办理提案1205件，占全市提案总数的85.2%。所提意见建议吸纳率达到87.2%，比去年增长3.6个百分点。承办提案都已经按期办复。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今年市政协服务首都发展大局，围绕重大活动保障、4个中心建设、5子联动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高质量的提案。市政府秘书长戴彬彬在通报市政协13届4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时说，在提案办理中坚持高位推动，领导领衔办理。 各位副市长领衔办理18件重点党派提案，6类52件市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协调解决问题，64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工作，局级领导牵头办理，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提案183件，同比增长22.8%。 据介绍，在办理提案工作中，市政府强化全程协商，将沟通协商贯穿提案办理工作全过程，并强化制度创新，规范高效办理。比如健全涉疫提案交办直通车机制，对委员提出的8件事关全市疫情防控的提案，简化流程，特事特办。另外，重点选取承办提案多、群众关注度高的承办单位现场督导，有力推动难点问题的解决， 推动解决企业减负、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热点难点问题270项，研究出台数字贸易、物业管理等方面政策措施114项，努力实现办好一件解决一片。 据统计，今年市政府办理政协提案1205件，意见建议吸纳率达到87.2%。在统筹推进本市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贡献了政协智慧和力量。 今年年底，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即将开通，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等工作。这条线路开通之后，将成为本市的轨道交通第一条智慧化示范线。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那么今天在你探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11号线有哪些冬奥元素让你印象深刻呢？ 今天上午呢，我探访了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列车和新首钢站。在新首钢站里呢，工作人员正在做线路开通前的相关的设备调试，打扫站内的环境和卫生。那么可以看到呢，站厅的装饰设计是具有中国红的传统元素，也具有首钢的大工业元素。在红色的墙壁上呢，印有雪花的造型，整体给人的感觉呢是简约大气的。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也是乘坐体验了11号线的实验车。列车的车头呢是仿照咱们国宝大熊猫的形象设计的，一走进车厢里呢，就瞬间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冬奥气息扑面而来啊。比如说呢，车厢内的扶手杆是仿照着冰球杆的形状设计的，在头顶上方的电子地图上呢，它的到站显示是由一个卡通人物滑着雪从这一站到下一站。蓝白色是这个车厢内部的主基调，就像是带人走进了一个冰雪世界一样，抬头就可以看到雪花形状的顶灯。那么在门上呢，也是印有冰墩墩和雪融融的图案，包括车厢里呢还有冬奥会的会徽和口号的贴纸，也都是非常醒目的。主持人， 那么另外这条线路啊有哪些科技的亮点呢？ 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呢，全长大约是4.2公里。年底开通后呢，它将成为直接服务冬奥会的一条线路。同时呢，乘客在金安桥站也是可以实现11号线和地铁6号线以及磁浮 S1 线之间的换乘。11号线西段呢，也将是北京轨道交通的第一条智慧化的示范线。我通过采访呢，也是了解到这条线路呢，它确实是充满了科技感。比如说在车站的出入口、售票区和站厅站台等位置呢，都设置了招员服务的设施，也就是乘客按下招员按钮呢，就可以直接接通综控室来进行咨询和相关的求助。另外呢，11号线未来呢，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全自动驾驶，车辆可以实现自动唤醒和自动运行，车辆的空调系统呢是采用了变频空调，也就是可以自动的调节温度，同时也是具备了空气净化的功能。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白皮书2014至2020年近日对外发布。白皮书从交通网络互联互通、运输服务提质增效、协同发展机制完善、深化战略重点工作等方面，全面梳理了7年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成果。 7年来，京津冀三省市顺利完成了规划要求的各项任务，协同发展水平在全国走在前列。区域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以干线铁路和城际铁路为主骨架的多层级轨道交通网络初具规模，公交交通网络日益完善通畅，机场群、港口群发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四横四纵一环的京津冀网络化的综合运输套道路格局基本形成。轨道上的京津冀方面，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宝一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在公路交通网方面，京台、京昆、金石、大兴国际机场高速等一大批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截至2020年底，京津冀三省市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0307公里，比2014年增长29.9%，有效形成了缓解北京过境交通压力的首都地区环线通道，同时也缩短了区域各城市间的互通时间。 交通智能化方面，三省市出行信息纳入出行云平台并向社会开放。京津冀交通一卡通截至2020年底已经发卡700多万张，与全国288个城市互联互通。 北京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一码通工作也在不断推广，已经实现与天津、上海等五座城市互联互通。北京已经有38条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服务河北省廊坊、张家口等17个县市级地区，日均客运量大约27万人次。 北京市交管局今天发布下周交通预报，年底工作日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通行压力大，下周五晚高峰将会提前。冬奥会交通管制措施下周起将会陆续实施，国家体育场和奥林匹克公园周边道路、京礼高速版权服务区和五塔四路等路段将会禁止通行。 根据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2021年12月26号0点到2022年3月31号24点，大屯路、天辰东路、天辰西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奥体中路、五洲大酒店北侧路，除持有冬奥组委核发的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需要提示您的是，除了以上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道路，四环路、五环路、京藏高速、京新高速、机场高速等，以及延庆区部分道路湿化的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仍然可以正常行驶。 针对冬奥延庆赛区保障点位多、范围广、赛时气温低等特点，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包括组建国网系统第一支滑雪运维班等等。目前北京冬奥延庆赛区供电保障准备就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冬奥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活跃着一支由专业滑雪队员组成的电力运维班，班组成员都是从体育院校筛选出的高山速降滑雪专业人才。队员冯宝杰介绍说， 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对各站室和临练设备相面进行巡视，包括测温、负荷、记录以后统一上报。 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冬奥供电服务中心主任贾梦丹介绍说，高山滑雪中心最低温度达到-40度，最长的赛道3公里，高差900米，电力设备点位分散于雪道周边，不利于巡视。 特殊的形势下呢，我们就特招了22名滑雪队员，针对性的传授给他们一些电力保证的知识，主要是发挥他们滑行的技能。我们到不了地方他能到，能把问题给我们描述清楚，能把画面回传回来。我们的电力设备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会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维修。 目前北京冬奥延庆赛区供电保障已经全都准备就绪，赛区内还建成国内首座采用发充储放一体化充电站，内设6个直流充电桩和4个交流充电桩，可以同时为10辆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何彦斌告诉记者， 我们延庆整个冬奥赛区乃至北京整个冬奥赛区的绿能都是来自张北地区的清洁能源。另外一个智能控制，它有一个协调控制的系统，这样的话控制的比较节能又高效。 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关涛介绍说， 从电网网架结构上来讲，我们在500千伏的层面形成了双方向的电源支撑，在220千伏层面形成了双环网，在110千伏层面的电网形成了链式接线。那么对于赛区采取10千伏的对射双环网供电方式，供电可靠性呢将达到5个9。 由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冬奥有我文明服务窗口文明服务全网短视频征集大赛今天收官。这次大赛从今年9月启动，共收到报送作品1000多部，全网累计传播量近3亿次，最终50部优秀作品获奖。这些作品记录了窗口行业人员立足岗位、助力冬奥的美好瞬间，激发了市民群众关注支持冬奥的热情。好，18点24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央视曝光，有家长靠萌娃短视频月入150000，文旅部发文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华中农大团队找到控制鱼刺的基因，无刺鱼有望走上餐桌。我们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移动办公就用招商银行企业 APP， 招行企业 APP 在业内优先推出免 key 支付，支持线上实时办理，更有惊喜等着您。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宁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我们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减轻新生儿出生之后在院期间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市医保局印发关于婴幼儿医疗费用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明天起，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之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要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 在新政策出台之后，父母一方是本市户籍的，孩子出生6个月之内，可以由孩子亲属向住院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实时结算备案，并且签订参保承诺书，实现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备案需要提供婴幼儿父母本市的户籍、户口簿以及身份证等材料。 婴幼儿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备案当次以及以后住院医疗的费用，可以按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标准享受报销。 婴幼儿备案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后，亲属应当及时为婴儿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并按缴费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年度的医疗保险费。婴幼儿出生满6个月后未办理参保缴费的，不再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报销。 在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1周年之际，今天北京海淀法院发布了以酒类不良行为为视角，从真实案例中选取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涉未成年人案例编写的少年法庭典型案例绘本。 据了解，海淀法院少年法庭以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基础调研，发现近5年间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以及强制猥亵罪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常见罪名。 少年法庭法官秦硕指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产生虽有因身心发育不健全导致的理解偏差、判断失误等原因所致，但究其根源是成年人的监护不力、保护措施的欠缺以及外界因素的消极影响等原因所致。因此提醒广大家长以身作则，注重家庭教育，建议学校在双减政策之下注重提高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法治教育。 另外，法院呼吁社会各界联合监管，细化青少年模式技术手段，切实避免青少年沉迷网络，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 再来看2022年服贸会市场开发工作今天启动。2022年服贸会将继续从品牌赞助、广告招商、特许经营、商业运营等方面增加赞助商层级，丰富的回馈内容，同时围绕双碳目标等新主题为企业赋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下面我们进行服贸会特许经营商授牌仪式。 在24号举办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市场开发工作启动仪式暨合作伙伴授牌仪式上，服贸会战略合作伙伴、特许经营商、支持单位等获得授牌。作为特许经营商企业代表，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丁斌介绍说， 今天会场大家佩戴的口罩，还有今天颁奖的奖牌，也是由工美集团设计制作进行赞助的。通过国际服贸会这样一个平台，有很好的推广，

微信方面今天发布公告称，为落实国家网信办关于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的部署和要求，微信平台从即日起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将针对以下三方面内容进行重点治理。 第一是从严治理流量造假问题，将聚焦视频直播场景，严格管控账号使用刷量外挂、恶意引流的行为，重点整治组织水军账号进行刷量增粉、炒作热度等问题。 第二是持续整治网络黑公关乱象，将重点打击以发布负面信息为由进行敲诈勒索、蹭炒社会热点、进行恶意营销、发布编造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等行为。 第三是进一步清理涉网络水军信息账号，将重点清理推广引流或是招募水军的信息，并且加大力度打击批量注册、发布同质信息以博取流量关注的网络水军账号。 微信方面表示，平台一直以来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绿色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后续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处理相关违规的内容及账号。 如今一些短视频直播平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不少家长跟风把孩子打造成网红，并且通过商务合作实现流量变现。近日文旅部发布相关意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越来越火，很多父母也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萌娃日常，吸引了千万网友关注。类似这样的网红儿童账号，粉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但随着同质内容增多，不少账号开始另辟蹊径，出现了两岁孩子吃播、还穿着尿不湿的萌娃下厨房做菜等模式。有市民表示，一些家长的晒娃模式已逐渐畸形化， 过度的消费了小孩，泄露小孩的隐私。 我觉得吧，小孩子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随着萌娃短视频爆火，大量的广告也会随之而来，这也导致一些父母利用孩子打造账号当作生意来经营。翻开一些账号主页，大多可以看到好物推荐、找我官方合作等标识。有运营儿童短视频账号的家长表示，靠娃就能月入15万元。对此有专家表示，让孩子过度曝光在镜头下，对他身心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父母在拍摄孩子的视频时，可能会让孩子过度工作，这是侵犯孩子合法权益的一种表现。今年6月1号起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明确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 晒娃现象蔓延开来以后的话，它形成一个产业链，那会有更多的家长进入这个所谓的产业链里面。那如果要是我们都这样去消费孩子，那会对就是社会的风气产生一定的不良的影响。 再来看，爱吃鱼的人常有这样的烦恼，鲫鱼好吃但是刺太多，鳊鱼肉嫩容易卡喉。不过近日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高泽霞教授团队找到了控制鱼刺的基因，吃上无刺鱼将成为现实。 2012年博士毕业不久的高泽霞选择了一个新课题，让家庭餐桌上常见的鳊鱼有刺变无刺。鱼刺的学名叫做鸡尖骨，是由鸡骼中的鸡腱骨化而来。鱼刺除了在食用时造成麻烦，也是大规模机械化加工的重要障碍。 创制无刺鱼的关键是找到调控鱼刺生长的其主要作用的基因，也就是主效基因。高泽霞教授向记者描述了寻找鱼刺基因的分子表达的情形，也就是他们将每一根细刺从鳊鱼身上小心翼翼地挑出来，剃掉结缔组织，在降解之前快速放进液氮来保存，再快速地提取 RNA， 快速进行基因表达。 他们把从鳊鱼身上找到的近50个基因放到标准模式鱼斑马鱼身上做验证，验证的过程有点像拆盲盒，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一个一个依次敲掉这些基因，看鱼刺的生长有没有变化，怎样变化。斑马鱼3-4个月就可以繁殖一代，能够有效加快试验进度。但即使如此，验证的过程一干就是7年。 2019年底的一天，高泽霞团队终于找到了想要的那个主效基因，他们培育出了无刺斑马鱼。几百条鱼无刺的表型非常稳定，在经过几代繁育，后代斑马鱼也都是无刺鱼，可以确定找到的就是主效基因。这是一个所有有刺鱼类都含有的共通基因。 听到这儿，您是否感到云里雾里，没有听明白呢？研究人员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无刺鱼的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们给我们的通俗的解释。 鱼刺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些鱼刺，是我们常吃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内常吃的一些这个养殖的鱼类里面，这个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现在的这个淡水的水产养殖的这个从产量或者是销量来说，前几位。就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鲫鱼，还有什么武昌鱼啊、扁鱼啊，这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在鱼类里面叫鲤科，鲤就是鲤鱼的鲤啊，不是理科文科那个鲤科，是鲤鱼那个科。那么这个科的鱼呢，就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他们有发达的肌间骨。什么叫肌间骨呢？肌是肌肉的肌，肌肉中间有骨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鱼刺。其实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吃鱼的时候呢，我们并不太担心，那些这个大的鱼骨头，比如说你看我们吃带鱼啊或者什么，我们就不是太头疼，对吧？因为他们只有说我们只有一根大骨头，大骨头就是脊椎骨，然后脊椎骨，和它的肋骨，这些骨头呢，我们其实比较容易轻松的应对。但是我们吃这个草鱼、鲤鱼的时候，或者尤其是吃鲫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除了这些大骨头之外，它的鱼肉里面分散着很多的小骨头。这些小骨头呢，有的是两个尖，有的是三个尖，而且它非常的尖利。这些才是让人非常头疼的所谓的鱼刺。这些肌间骨呢，其实是在鱼类的发育过程当中的由肌肉之间的这种连接的这种结缔组织骨化形成的。然后随着最近几十年这种基因技术的这种进步，我们才有机会从基因层面上来研究说，哦，这些肌间骨到底是什么受什么基因影响来产生的，为什么有的鱼有，有的鱼没有，有的鱼多，有的鱼少。那么从基因角度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努力的尝试一下去减少或者是甚至消除肌间骨这个问题，让这个某一种原本有肌间骨的鱼让它表现的没有肌间骨。那这样的话，从我们食用的角度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其实还是蛮难的。这个呢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呢，这个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基因编辑的技术出现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定点的来针对某一些基因进行这个敲除。所谓的敲除就是原本有，那么我们现在用一种办法让它不表达了，它这个基因就不起作用了，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么要做到让这些鱼不产生肌间骨，我们首先就要研究是哪些基因让鱼产生了肌间骨。那么我们再针对这些基因去做所谓的基因编辑或者基因敲除，看看敲了这些基因之后，那些鱼类能不能这个正常的，首先能不能正常的有生理功能啊？它不会说敲了肌间骨之后它出问题了，那不行。那么然后再看看它们的肌间骨到底是少了还是多了，还是就没有了，哎，然后去形成一个这个比较稳定的品系，然后就是用传统的这种繁育的方法，找到一些比较可能性的，然后这个比较稳定的这种品系，这是一个挺大的曙光吧，我觉得挺有意思。 经过测定，虽然鱼刺变化了，但是鱼肉中的氨基酸、脂肪酸含量和普通的有刺鱼没有显著差异，肉质不变。 目前高泽霞团队和中科院水生所的桂建芳院士团队已经分别在鳊鱼、草鱼和银鲫鱼身上试验了敲除调控鱼刺生长的主效基因，获得的第一代杂合体的少刺鱼生长良好，形态正常，习性和普通有刺鱼也没有差异。 武汉的鳊鱼两年一熟，鲫鱼一年一成熟，再将这些成熟的杂合体少刺鱼经过纯化繁殖一代，到第三代就可以获得纯合体的遗传性状稳定的真正无刺鱼。 爱吃鱼的人已经食指大动，不过呢，有网友对此有些疑虑，由于涉及到基因改造，有人担心这样培育出来的是转基因鱼，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还有网友提出疑问，这类基因编辑的鱼如果流入到自然水体，会造成生态破坏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寿陀的观点。 那么基因编辑呢和转基因呢不太一样。转基因技术呢是把一个外源的基因，就是它本来不是这个物种当中的基因，转到这个物种当中去，然后表现出某些优质的性状。但是基因编辑呢并没有 增加这个物种里面的这个基因的数量或者是这个基因的规模，而是让它原本这个东西做了一些修饰，或者是去掉了某些东西，尤其像今天我们讨论这东西一样，它去掉了某些基因。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和传统的育种过程是非常接近的。因为我们说传统育种啦，就是优种选优啊，这是自然界当中我们已经在自然界中发生并且被人类利用了将近10000年的这样的这个一个过程。那么用基因编辑的方法呢，只不过是加速了这样的过程，他们的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但是最终能不能大规模的推广呢，这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你看我们说这些鱼是没刺儿了，这个或者是刺儿少了，但是它是不是长得慢了，或者是抗病性会不会差，或者是说养起来是不是更麻烦，因为这个肌间刺或者是说肌间骨，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和这些鱼的一些尤其早期的这些这个游动啊或者是这个运动能力可能还是相关的。那如果说它没有了这些肌间骨，原本有现在没有了，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在大规模的这种生产当中的一些性能，这个还需要做很多的考验，然后最后还要看成本。如果这种技术养殖的这个鱼的成本能够被市场接受，那它可能就会取得巨大的市场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那可能就只是一种技术而已，而不会成为惠及大家餐桌的一个产品。 好，18:4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听到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将获得特别赦免。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今天宣布，前总统朴槿惠将于本月31日获得特别赦免。据报道，韩国政府当天公布的新年特赦名单包括3094人，前总统朴槿惠在内，而另一位前总统李明博被排除在外。 那么怎么看待朴槿惠被特赦？被特赦之后的他又将何去何从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新宇，来听他的观点。 特赦呢，说白了讲，比如说对于这个因为有各种罪行，然后被判了刑，比如说判了10年，还没有满10年的时候，那么通过特赦这种行政的手段呢，就终结这个司法程序，就不用再服10年了，你就可以结束这个牢狱生活，那么就可以走向自由。这个做法本身呢，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实行，甚至形成一种惯例。比如说在韩国呢，就是每一任的总统都有这个特赦的权利，美国也有这个，美国这个每个总统他离任前都只行使一把这个特赦权，然后一般的来说呢，宣布多少甚至都有上千几千人的这个名单，目的呢有很多，有的是出于这个比如说对于特赦人员的这个健康考虑，还有的是考虑呢促进这个社会团结，这个政治稳定等等，各种原因不一样，但是总的讲呢，特赦呢，这个是韩国呢这个总统拥有的一项法律赋予的权利。 也有评论说哈，就是如果朴槿惠得到特赦，或将成为就是影响明年韩国大选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就是您怎么看朴槿惠被特赦，他的特赦对明年韩国总统大选又有什么影响吗？ 在韩国国内政治版图当中有两大势力，一个就是进步主义政党，一类呢就是保守主义政党。而文在寅跟朴槿惠呢，他属于这个两边的，就是文在寅属于进步主义政党，而这个朴槿惠呢属于保守主义政党的政治人物。那么由对立面的在位的总统来 亲自颁发行政令来特赦对立面的这个前任总统，这个显然呢政治姿态呢就是做得足够高，能够显示出呢在位的执政的这个一派做了一个对前任的对立那派的一个和解动作。这个从政治信号上呢是可以做这样的解读，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信号能不能够发挥出促进这个政治团结政治稳定呢，那还得拿到当下的具体形势。那么从当下具体形势看呢，在位总统做出这个决定能够产生的所谓促进政治团结它的效果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特赦朴槿惠这个本身呢就是在韩国国内啊就争议性很大，人们都笑称就是说韩国总统是个高危行业，就是说做了五年总统下来以后难免有牢狱之灾。到目前为止好像从这个朴正熙这个民主宪政之后到现在没有哪一个总统就是下来以后没沾上官司的，好像还没有，特别是还有自杀的还有这个在押的什么都有。这那么就往最近的讲呢，从李明博到朴槿惠都在狱中服刑，那么这一次特赦呢只特赦了这个朴槿惠，李明博并没有这个特赦。这个事情本身呢其实就令人深思，或者是说呢很有微妙的这种政治含义。所以说利用释放朴槿惠本身来促进政治团结，那么对于另一位也是对立面的前任总统那么没有释放，这个事情本身呢就完全不能用这个促进政治团结来可以解释得了的。因此总的说呢，这次特赦有执政党的在位总统的他的这种政治考虑，应该说呢既有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朴槿惠的身体不好，也有这个当前韩国社会的考虑。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一个在朴槿惠身上的特赦令呢对于达到什么政治团结或者促进式的政治团结呢其实效果是有限的。 我们也关心那朴槿惠，其实他相当于还没有服刑完，那么他现在被特赦之后，那他将何去何从呢？ 大体上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朴槿惠到今年12月31号出狱之后呢，他就可以像正常的公民一样的这个生活。人们给他算过，就是说他现在等于到年底的时候呢，也就4年多一点。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国公布了一系列经济数据，整体表现好坏参半，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昨天各项数据的具体情况。 好的。那由于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所以原定于周五公布的很多数据呢是选择在周四集中公布。具体我们看到美国11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是上涨了 4.7%， 刷新了1989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小幅超过市场预期的增长 4.5%。 耐用品订单单月的这个月率初值是上涨了 2.5%， 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1.8%。 出请失业金人数呢是录得了20.5万人，符合市场预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总体来说呢，除了通胀继续走高之外，整体经济数据也是基本符合市场的一个大体的预期。那因此昨日消息公布之后呢，对市场的影响不是非常大。黄金价格呢是短线小幅拉升了2美元，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是小幅的走低。主持人。 那么此前拜登称美国物价上涨已经见顶，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数据仍然在走高，对此有怎样的分析呢？ 是的，那此前美国公布的11月 CPI 数据呢是同比增长了 6.8%， PPI 数据呢是同比上涨了 9.6%， 这两数据呢均是创下了多年以来的一个最高增速。那总统拜登认为随着汽车和能源成本的一个下降，美国国内的通胀呢将出现一个拐点。那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美国政府是联合多个国家释放石油战略储备，以及呢对欧佩克施压增产的这样一个原因。但是昨天公布的这个核心 PCE 物价指数呢是确再次创下了一个新高。那核心物价指数呢是指这个剔除了食物和能源以后的这样一个数据。那这也就是说呢，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通胀不仅仅是由于能源上涨导致的。那在美国重启经济的过程中呢，美联储是通过量化宽松向全球市场投入大量的一个流动性。那在 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同时呢，也刺激了股票市场、啊、那我们看到美国三大股指呢仍然是处于一个快速上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美国国内的时薪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那与此同时呢，这种繁荣也是直接的传导到了美国的房地产之中，那因此美国通胀的高企呢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那单单控制原油价格呢可能并不会起到非常明显和直接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因此个人认为呢，在美联储加速退出这个宽松后，通胀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缓解，那明年上半年美国呢将继续维持高通胀的这样一个局面，预计主持人。 嗯，好，所以再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外汇牌价情况。 嗯，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682，欧元对人民币报7.2219，英镑对人民币报8.5385，加元对人民币报4.9699，澳元对人民币报4.6103。主持人，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迪郑晨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弘扬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傅宪军是京东物流固安第一支线车队的司机，2014年入职京东，在这7年里，傅师傅行驶里程超过115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8圈，更难得的是他做到了100万公里无事故，真正把安全驾驶落到实处。除了对待工作认真，疫情防控期间在支援武汉的行动中也有他的身影。2020年除夕夜，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氛围当中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国上下抗击疫情，各地封村封城，人人谈疫色变。傅宪军是河北保定人，2020年春节期间，他在新闻上看到武汉疫情的情况，也想出一份力。大年初三，他接到单位电话，需要支援武汉，傅师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等到出发的时候犯难了，傅宪军所在的村子已经封村禁止进出。傅宪军找到村书记反映情况，村书记听到要支援武汉也同意了，但是有一个要求，在疫情控制住之前不允许返回。大年初四晚上10点多，已经返工的傅师傅和另一位同事驾驶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从固安分拣中心出发，踏上了支援武汉的征途。时间就是生命，两名司机星夜兼程，历经15小时1100公里，于次日下午1点10分到达武汉亚一分拣中心，并顺利与现场人员完成交接。他们运送的这批物资有氧气泵、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约有23吨。在出色完成救援运输任务后，傅宪军立即返回北京配合隔离观察。后来被人们问起疫情这么严重，你有没有后悔时，傅宪军说，能够帮助武汉同胞，能够为国家分担困扰，是我的荣幸。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傅师傅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客户为先的理念。一次他跑完一趟车返回后，交车的时候发现车里还有一件货没有卸下，他直接开着私家车把货送到下游分拣中心，